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64集，他觉得自己跑了题儿，望着他的脸，杏子眼中满是恼意，跺了跺脚。 你不能这样捆着我，快点给我松开。 少年无声地将兔子拿起来喂到他嘴边，柔和地问，吃吗？ 我不吃，你拿开。 林妙妙冲着兔子发火，又觉得气不过，就着他的手照着兔子屁股狠狠咬了一大口，边用力咬边委屈地喊， 你有病啊。 木生捏着苹果，黑眸一眨不眨地望着他，将所有的表情收进眼底，在心底喟叹。 哎，他这个模样简直可爱极了呀。 林妙妙吃完了苹果，冷静了一下，放低了声音。 子琪，你放开我，好好说。 他脸上危险之色还没褪去，眉梢眼角显出些艳色，睫毛低垂的模样像一朵带毒的妖花。就这样说。 这样怎么说呀？ 林妙妙跺着脚瞪他，气得七窍生烟，憋了半晌，严肃地憋出一句控诉。 你不尊重人。 不单不尊重他，还不尊重整个女性群体，靠力量优势制服他，什么人呢？木生望着他，眸中偏执的依恋如同浓稠的夜色。他倾过身子，虔诚地碰了碰他的嘴唇，语气缠绵悱恻，又像是在撒娇。 我爱你。 妙妙张了张嘴，哑口无言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 你想把我绑到什么时候呀？ 他的嗓子都有些说哑了。清了清嗓子，语气都有些打蔫了，尾音里带着几丝委屈，听起来像是在撒娇。 我胳膊都要断了。 木生骤然抬眸，飞速地收了收腰柄。林妙妙双手骤然解放，未及收回来，她已经顺着她的手臂极其柔和地按了按，沿着血管的脉络捋了几下，仰头望她。 还疼吗？ 林妙妙摇摇头，满脸希冀地看着他，见他只是卸了反剪他手腕的收腰柄，毫无解开绸带的意思，表情迅速垮了下去，气鼓鼓道：“ 疼。” 他眸中一凝，怜惜一闪而过。那我再帮你按啊。他捏着他肘关节，耐心地揉了十分钟。 好点了吗？ 他仰头看人的时候，瞳仁和上目线的角度恰到好处，藏起了所有的爪牙，只剩单纯无辜的美，恨得人牙痒痒。林妙妙咬着唇，无力地靠在椅背上，望着头上房梁。 我想喝水。 他顿了顿，随即将茶盏送到他唇边。妙妙就像笼子里的小鸟，就着主人的手臂啄几滴甘泉，差点憋屈成一只火鸟，在他手心里炸毛。妙妙故意将他使唤来使唤去，绕着小小一间房来回跑了一刻钟，他依然没有不耐烦，反而愈加兴致高昂。而且他语气越软，他越耐心温柔，眸中光芒越盛，几乎到了灼热的程度。妙妙颓然靠在椅背上想，他大概明白怎么能脱身了，哭一下兴许可以。黑莲花最怕他的眼泪，仿佛流下来的不是水，是滚烫的岩浆。而且吧，不能是那种大义凛然的哭，而是要他楚楚可怜，梨花带雨，撒着娇求着他哭。妙妙闪动着杏子眼，冷静地望着少年的侧脸。想到这儿，他无声地起了一后背鸡皮疙瘩，心想， 耶，等下辈子吧。 他气急败坏地这么想着，两个人都没察觉，临近的墙根上印出了几块黄色的水渍， 如同隐形巨人飞檐走壁的脚印儿，一步又一步。又过了10分钟，妙妙有些坐不住了。 子期， 木生抬眸，他颊上不受控制地浮上了绯红颜色，踌躇了一下，鼓足勇气，尽量使自己显得高傲而漠然。 我想小姐。 少年沉默了片刻，片刻之后，他果然向他走来，俯身抽掉了他身上的绸带。林妙妙还没来得及窃喜，便听得他平静地在他耳边道：“ 我抱你去。” 他眼中的雀跃骤然折成了滔天愤怒，往后缩去。 哎，我不想去了，你走，你快走。 木生撒了手，漆黑的眼珠无辜地望着他，似乎有些不知所措。林妙妙扭过头不理他，手指烦躁地拨弄着裙摆，心里后悔极了，早知道刚才不该喝那么多水啊。耳边细细的一丝风传来，疏忽一股熟悉的腐臭味扑面而来，骤然吸进肺里，灼得鼻子都痛了一下。随即是咣当一声巨响，他惊异的一回头，一股黑云形成了一堵墙，几乎要撑开屋顶。黑云里伸出一双手来，正死死掐着木生的脖子。林妙妙脚下一热，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水，拖在地上的裙脚浸湿了一圈。少年的身影在黑云之下若隐若现，脸色发红，额角青筋暴起，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。 小生儿，喝了你这么多血，我真舍不得杀你呢。 那声音咬牙切齿地响起来。他凝聚了这些日子积蓄的全部力量，非但体型膨大数倍，连声音也变得粗哑起来。听起来越发贴近晚江船上时鬼王雌雄莫辨的声音。小打小闹的骚扰水鬼终于玩够了，他铭记着血海深仇，这次是猝不及防出手怨毒，一举便要置对方于死地的偷袭，不择手段，他非死不可。林妙妙背上出了一层冷汗，寒意顺着脊梁骨爬了上去。桌上那收腰柄明晃晃地放着，刚才他为了绑他卸下来还没来得及套回去，木生的收腰柄一只在他手腕上，一只搁在桌子上，他此刻空手接白刃，连个趁手的武器都没有。少年脸上挂着淡漠的挑衅之色，他任凭水鬼掐着，在难以脱身的攻击中艰难地伸出了一只手，手指相碰，砰地炸出了一朵橘黄色的火花，却不是朝着水鬼的脸，而是越过他，径自朝着远方而来。火花精准地落在绸带绳结上，连妙妙的衣服都没碰到，缚得紧紧的绸带瞬间滑落了。林妙妙骤然脱困，扶着桌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那火花炸了一下还不算完，从他身上滚落到了地下，在地上连续炸了4-5下，一直炸到了门口，好似一个焦急的小精灵，着急火燎地引他出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